八日起，都市拖鞋车试跑，竞邀试驾。 锵锵三人行，扎姐、子东兄，今天啊，聊一个我想聊的事儿。我最近呢，想提出这么一个话题。我相信呢，我提出这个话题，很多人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个话题啊，就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生活里有体会吗？ 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单位里吵吵吵吵，他就加工资，是 吧？哎，这是只是其中一端，这事儿太多了。 这是不是你最近在凤凰台有什么委屈？ 我就知道你这么说， 那不明就里，我们 好像一说就感觉好像说我自己呢。我跟你讲，在我们公司，其实我不算最会哭的，但我也算相当会哭的。我不是属于那倒霉蛋，是吧？我很会哭啊！你知道我一年里一个字我都不写，唯一的一年只做一篇作文，就是给那个凤凰的管理层写一封信。这现象已经名闻遐迩了。我们公司开大会，那个老板讲话都提啊，同志们，今年文涛又写信了。对不起， 那我现在是会哭的。 你这写信是算哭还是不哭啊？ 哭啊，算哭。而且我跟你讲，徐老师，这个真是终于是文人。到最后，我跟你讲，中国很多单位，这个下属啊，你跟上边要要求啊，大多呀是别抱什么希望，所以不抱什么希望，到最后我就发现呢，我唯一的满足是我写了一篇好文章。 哎呀，效果没什么效果，但是你总结了一下自己的心理。 没有，就是跟你那儿学的。哎呀，有时候我自己咀嚼我其中的字句，其实我现在写了，连问我都不问，我都无所谓了。但是我觉得，哎呀，这篇文章 他这叫 写的声情并茂。 他会哭的孩子，最后也没吃到奶，但是他对自己的哭腔这个一回三转的欣赏，沉浸于其中，所以每年他都要不知道雄心。 所以什么叫文人呢？我也明白了，终于是意淫，意淫，这辈子就跟意，就是跟很多事儿意淫。不过哎，你别以为我那么狭隘，我就说了我算会哭的，对吧？我说的是我就观察，你去 普遍的现象。 你去过机场吗？机场我跟你说，常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你比如我那天坐飞机，看见一人过安检嘛，哗哗出来，后边咣咣咣几个海关的还是边什么什么就追过来，先生你站住，他吓坏了，他怎么了？把篮子还给我们。你知道手机钥匙串不得放一小篮里过吗？然后人这可能急了，拿着小篮就自己上飞机了，给人追出来。我说我在机场见过两回，一回呢是什么着？比如咱知道现在的这个机场啊，很多都是说，哎，拿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机票可能要改一个机票，这个窗口说你到那个100米远外那个窗口去，好像到了那个窗口我就去了吗？我去了之后，那个窗口说这个不对啊，你还得到那个第一个窗口去，回那窗口我就回去了。我回去我一扭头，一女的，啪，为什么那边说让我到这儿来，你又说让我回去，你们这怎么回事啊？好，那人一看，行，那就给你办了吧。还有一回， 对，有这种事情， 在机场，你知道我们有些国内的这个航班非常的不靠谱，我知道那你边给人改飞机，给人取消航班，也不通知人家，乱七八糟，对吧？我有一次在机场碰见一个女的，就看着她，因为超所有人都知道了，她是怎么着呢？她买的这个机票啊是一个公务舱的机票，但是那班飞机呢临时就给换了飞机了，换了飞机就没公务舱了，没公务舱呢就说，我们给您退钱，要改这个普通舱。结果这个女的我发现也是个人精，她说那不对啊，我如果事先买经济舱机票的话，经济舱现在有五折呢，或者5.5折呢， 你给我全价， 对，你现在按我全价怎么退呢？好，但是比前头的都这么退了，人家人都走了。我就看这女的，后来那个小姐说那不行，我们的规定我们只能这么给你退。然后这女的就在那嚷嚷着哈，你们这怎么搞的？你们破航空公司啊，取消什么改飞机、取消航班，你也不通知我。到现在我本来可以买五折的机票，你为什么要让按原普通舱机票给我退呢？后来闹大了，叫来一个经理，经理，哎呀，听，说找你们领导来，我要投诉，我要告你们，是吧？最后呢，我亲眼看见的，就给他按五折机票给他退了钱。 这就跟那最牛钉子户似的，就是说别人也都最后也都搬迁了，也没拿着他认为合理的赔偿，但是这会闹的钉子户啊，不屈不挠，争取到了媒体的同情或等等等等，最后他得到了合理的。你说你怎么看这件事儿？ 你刚才举的那两个例子有点性质不一样，就是说你在单位里 跟领导面前多发牢骚，多交流感情，或者会得到一些好处哈。这种现象是也蛮普遍的，有时候也奏效。但这种情况一个前提是这个企业哈，它的管理上有点家庭氛围，就有点从好的来讲，就是说领导对你至少认识，他有点关心你，他不是完全照合约在做，啊，但你对不对？如果是非常合约化的话，你去套近乎一点好处都没有。 他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有一个标准。 但是在中国呢，很多呢，尤其是私人企业之类，这包括领导、政府部门都会有一种家庭气氛，就是说模拟的像孩子嘛。孩子就是上面假定你是父母， 对对对对 对， 这个有一个变成一个伦理关系了， 对， 所以这个才起作用。但是你后面讲的机场这个情况呢，我觉得是另外，那个像李文投诉那样，就是说人家给你的合约的东西他没达到。那中国人呢，因为目前啊都做孩子做惯了，你知道中国啊，大家都是家庭孩子做惯，我们从小都知道我们有父母，还有象征性的父母，飞机场这就都属于大的东西，这些都是父母级的东西，所以我们受点委屈我们就算了。但是你一用西方的脑子里去想，这是合约啊，我是顾客啊，他要为我服务啊，你违约啊，所以你用李文的逻辑你就可以发火了。除了个人发脾气以外，他处于某种心情不愉快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基本上他是怎么据理力争的， 而且他有一个合约契约意识，有一个权利意识，不是那个利啊，就是说个人权利的意识，这是应该是我应该有的权利。 那反过来也就是说，我不做孩子了， 对， 我跟你航空公司的关系不是孩子跟父母的关系，我航空公司背后有政府，有很多人，你知道中国人概念不大分得清楚，你航飞机有时候出问题了哈， 对对对， 那有的人就骂这个航空公司，那也有的人是旁边不去吵的，自己在下面，哎呀，共产党就是这样的啦，什么什么，对不对？他完全把逻辑，他把这些东西都管成政府，管成好像党的领导，其实不应该混为一谈嘛。 嗯。 但是他基本上有个假设，就是说我们是老百姓，我们是孩子，啊，我们最多是求诉，由下往上的这种求诉的孩子的心态，这个是你讲的普遍的情况。 他有的时候往往这会哭的还得是一个，就是说。他知道怎么哭，还有这么一个，就是说为什么那些不太会哭的，往往就是说我们所谓说的弱势群体，他就不太闹，反而是一些比如说受过教育的，或者知道点法律的，他引经据典，然后他而且他还知道怎么利用媒体等等，这些人他就 一个家庭举例子来说，比较受宠的孩子比较会哭。 嗯， 就是你比较会哭，所以比较受宠的。 这个可能有点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但是基本上是你觉得你哭了，你爸妈会多看你一眼的，你才会哭。 对， 很多人你哭了就啪一巴掌的话，你几下就不哭了。 哎，这么一说，我有一个不知道和这靠谱不靠谱一联想，就是说最近这个昆曲啊， 嗯， 好像是特别热哈，而且我自己本人就看。 那天我们做《牡丹亭》呢。 对，你们做《牡丹》最近是在国家大剧院是哪儿演的吧？是吗？我就觉得昆曲现在就是说搞得挺火的了，就是一个会哭的孩子，跟他这个里面推动昆曲的人士会做、会宣传、会到处展开，然后怎么操作这件事，怎么给他重新包装等等， 世界文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对对 ， 我觉得那比如说你有那么多的地方戏呢，怎么就没有得到这样大的？ 其实现在没有这么高 的。越剧、梆子、秦腔一大堆呢。 因为我的这个思维啊，是其实你别看我傻不溜秋，其实我是那种特别有平衡感的人。 谁说你傻不溜秋？ 不是，就是 自己最精的人，才自己会装的。 有你尖刺鬼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不，就是我其实有点干嘛呀？有点较劲。我是认为一是一，二是二，清清白白，什么事情都 合约精神， 清清楚楚。 对对对， 我们家族的人，从我爸爸全是这样的人，不用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儿，马大和大老粗的事儿非常讨厌，你知道吗？就是这种粗拉。但是呢，像我这样的人，我发现呢很难生活在这个社会，因为呢。你比如说要到我就像你举那例子，有时候我看他们说那个最牛钉子户哈，我就看好像当然人家是对的维权对吧， 对， 但是最后好政府重视了，什么重视了，赔了多少多少钱了，我看到这种事儿，我第一个想的是那些老老实实的，像我们家估计多半属于那种情况，让搬就搬走了的，他得到的补偿你是不是按这标准，按这闹事的标准全补偿呢？如果你不是，那么这个里边隐不隐含着一种不公道呢？或者说是你鼓励我们当刁民呢？当良民不被鼓励啊，当良民吃亏啊。 是， 对， 你讲的对，刁民啊是被这种东西训练出来的， 一开始的话我就同意你，你装个炉子装个什么我们就听话，几次听过以后，张家你看他没听话他就拿了好处，那我下次我也不听。 是啊，就说你说咱说这个，你如何给我们示范呢？你让我们这些人看见的是什么呢？ 对对对， 是什么？就是说包括在飞机场，我就说他闹大闹机场，最后你就给他按五折机票退了钱了，可我就亲眼看见的先走了的人那可是按原票退了钱呢，那你这个怎么说呢？ 对， 难道鼓励我们一个个都大闹机场吗？ 文革当中的知青后来都回去了，可是六四年上海去新疆的这些人都回不来，那是自愿去的，你想想看，他们要回过头，这些人石河子肯去，那些人现在都子女繁殖，那些人他不能享受知青的 就是啊 待遇， 所以为什么 对不对？这比你那个要大多了， 所以他、这个、 一辈子的命运就这么定下来。 那政策没有长性，没有稳定的一贯的原则，这很要命的。 当然，从调整执政者的角度，我已经尽量做到好了，我根据时与时俱进，对不 对？发现什么问题？比方说拆迁，你们知道就周正义的上海那个拆迁，自从那个事情发生以后，现在你在上海也好，北京也好，拆迁就变得比较合理多了， 哎， 保护住民的多了。但是就像你说的那样，那以前被拆掉那些人心里 那就冤大头了。 哎呀，我们下次也不听话了。 我知道， 我们下次也不听话了。那你想， 因为我的朋友也办公司，我发现这跟中国人的这个管制方式、思维方式都有关系。我们一般不是说那种原则先行，或者是这他我们呢、啊？你看这个古人讲的好啊，兵来将挡啊，水来土掩呢、啊，那都是危机管理。就是说，哎，这么一群人，这么一群孩子吧，孩子。这孩子都没哭吗？没哭很好嘛，就是他哭了，哎呀，给他点奶吃，是行，他不哭了就行了，就没事了。你别，你那边着火了，我就扑去。但是你 别讲，看他讲的是一个比喻啊，你仔细想想，最大的问题都是这样解释，什么叫稳定压倒一切呀、啊？什么叫和谐啊？你知道，我就领导跟他们说，你们这些书生啊，你们脑子里还想什么什么法律啊，什么东西？他我们每天看到是各地闹事的报告啊。这些东西就是哭得最厉害的孩子啊，还旷的什么出情况、啊、我先要把这些事情先解决掉啊，他们是这样想的嘛？ 对， 你觉得他做错了，他也没错。 他面对一个这么复杂的不断变动的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来讲，确实你要体谅他确实很难做到非常他要救急，但是永远是这种短期的对应，就是摁了葫芦起了瓢，他不把这一锅水整个这个根本的一个问题，我们所以老有时候老要讲就要讲到一些基本的体制的改革也好，法治也好，有一些东西， 我觉得 你还是不能光是应急啊。 根本上讲， 定量供奶， 根本上讲，对你讲的对， 根本上定量供奶， 根本上讲奶是有限的，对吧？ 对， 老母亲就这俩，你那么多孩子嗷嗷待哺，那你说总不给了他就偏了他，偏了他就亏了他， 就跟出生没关系，跟体重有关系。 对，人口大国嘛。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那天看报纸，哎，又引起了我一个新的想法。但是我一想啊，跟你现在所处的这个工作呀，完全不能相容。比如说，咱们承认自由平等，对吧？承认个人选择自由，对不对？可是很多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比如说，我在飞机上看那个商管的报纸啊，就说现在很多当老板的凑一块儿，你知道都感叹呢，说现在当老板不如当下属啊，就是说整天得哄着下属。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出现一个什么问题？三四十岁的高级白领，他是高级打工仔，那老板你得留住这个人，对吧？可是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人家对生活人家不一定是你的这个宏图大志啊。比如说有的高级白领突然就说，我明年你算我辞职也好，你算我叫无薪假期，就我不拿薪水，哎，但是呢，我的人生规划，我要去云南住一年，我要帮助那里的云南的少数民族的人们，哎，要去帮助他们，这事儿让我快乐。甚至有个白领说，哎，我要去环游全球，我要在欧洲住一年，但是我现在挣的钱够了，但是，可是呢，你现在在老板他这个业务上啊，他没有办法，你知道吗？离开这个人，所以你碰到这种时候，他就觉得非常难办，老觉得呢，哎呦，这当下属的可比我牛多了，他想干嘛就干嘛。 主要是老板不肯给多钱呢。 那不是， 不是钱的问题， 那他是一个价值观的，就是说生活质量的，他追求什么的问题。 不是，老板对这种事情感到困惑，主要就是因为他之前给这个人钱也太少，他为这个位置设定的钱也太少， 他要是给他钱多，那个人就不会那么哭。他要是这个位置足够的， 这是你的假设， 足够丰盛的话，你比方说香港的大学系统的位置，你现在哪个人提出说，你跟校长说，哎，我明年不上课了，我到云南去住一年，你去吧，走吧。再有名的，你说要辞职，马上给你开欢送会， 是吗？ 一个位置马上一 open， 全世界几百个博士来报名的， 那你这你有一个就是供求关系的， 对啊， 比如说， 就是我讲的就是供求关系嘛。他如果这个位置， 他说的、 那个人走掉的话，他如果怕工资升十倍，他还怕找不到人吗？ 一个 那老板就是自己想省钱才要留住、那个。 我不同意，你这都从钱变成从钱眼里看这件事了， 变得很庸俗 啊！就是一个是你那大学的例子，我觉得不合适，他那是一个永久铁饭碗，很多人要来找，而且博士过多，比如说这确实很供大于求嘛，所以呢，当然他也不敢走， 根本不敢哭啊。你要哭啊！ 哎，对对对，但是他企业的，我刚才听他说的这种，就我碰见的周围就有很多这种年轻人，所以我为什么我接触了好多 就是 中国的年轻人， 他们都是 underpaid， 不是他不是为了钱，就是这种，就是说我走一年，我要去做志愿者，比如说， 对， 真有这样 做 NGO 很多。 你像现在的人生的路啊，千万条， 千万条，而且真是就是二十多岁、三十几岁这批人有一批这样的人，不是就是为了钱， 你不要 这样， 我们俗， 我没说你，我说我看了都惭愧，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看到了，真有这。 你比如说我吧，都甭一定想那么高尚的事儿，就是说社会大机器啊，你一旦进入了一个链条，你打比方说，我四十岁了，我想我这辈子，我本来当最早以前想过什么生活来着？比如说，我想到这个太平洋的一个岛上，我能不能去住一年呢？对吧？一年回来之后我再工作呀。可是现在，你比如眼睛，咱锵锵三人行怎么办呢？我就得想这问题啊。你这个广告商人家投了广告了，你怎么办呢？你怎么能允许你个人选择？你说 明白我的意思没？就是说你的位置越高， 对对对， 你配的越高，你的这种冲动就越奢侈。 对， 就是说你大学刚毕业，你本来就拿个一两千块钱，我当然不干就不干，我现在有点积蓄，我到丽江去住一年，我怎么样过？但是要是你是一个非常高位置，你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你要离开的话。 不是，而且有一个你的可替代性也就变得，就是说可以取代你的人，替代你的人也就确实变得少了。 对，有时候我们真是日渐庸俗。我最近也在反省，比如现在都房价升吗？嗯，很多房价都升，那很多人之前都说房子是牢笼，对不对？你这样， 对 你买了房子你就套住了，你不能随便提辞职的问题，就套住了。可是现在房价升了，有的人就是他说，哎呀，我现在这个房子要是卖掉的话，我真的可以自由的做很多事情了。可是他只是想想而已，他也不慢，他也不去做很多事情，他照样在那里苦哈哈的在那个位置上干巴巴的哭几声，对不对？维持的那个东西， 还有一个 这个就是异化掉了，是不是？ 异化掉。还有一个就是更逗的，就是有一个说法说 房子的奴隶嘛， 对， 房奴嘛， 对 吧？ 还是说房地产商才是最会哭的，叫什么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呢？就是刚去年吧，还是今年初，就是说政府刚出台一说要增加点什么地产增值税还是什么房地产增值税啊？哇，一帮房地产商就出来了。还这个这样的话，我们就无利可图。这样，这国家干预以后，我们就没法做了。然后，这房地产是一个重头的，拉动很多经济就业的一个重头，那你就得听。它是一宝贝儿子，你想它带动了多少？ 不，那是因为他们有钱，他们可以通过媒体这个放大器，所以他哭声放得大。 对呀、 啊，他哭的人不多啊，他的声音大。一个汽车工业，一个房地产工业，能源工业，你有什么东西弄到他们的哭声，他们哭一声，哗，全听见了。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富的孩子有奶吃，真的。 现在我发现媒体主要起两个作用，第一就是放大哭声，谁的力量是那个利益集团大，他的哭声就特别响。第二个呢，当然他还代表官方，代表父母骂声，就是别哭了啊，笑了，那得骂掉。对对， 有的时候、 啊、奶是通过另外的途径给的，对不对？ 就有的时候你就说你看这个钉子户，我觉得这个真是就像我说的。当你现在啊，很多人哭是没用的，一般的哭都是没用的。你要哭，你就真得下决心，像那照片上那种，周围的高楼大厦，就我独守着我这小屋子，那其实也付出很大牺牲啊。你老实讲， 这 东西对自己的生活工作，这不多大影响？打个官司多么的麻烦，你都要下定决心，舍弃一切这么哭， 对， 你能哭出结果。 平常这种小事，我们常常，比方说去机场碰到一些非常非常奇怪不合理的事情，有时候呢就会去发火，就跟人家吵。比方说，我有一次个飞机哈，我在要起飞哈，在上海要起飞，他说延迟了，我说延迟多久，他说不知道，然后他说告诉我说飞机现在还在宁波呢，他要先去深圳，然后才到上海。我说那不开玩笑，那来来去去，其实他是瞎说的，那我们就忍不住就发火嘛，发火完了我就后悔了。我就觉得我的心情全被他破坏了，我接下来几个小时就变了，所以我们得就那么小事，我们得付出代价， 你知道吗，徐老师？ 哭的人很累啊。 这要有一个问题，这就是你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我现在发现呢，当人这个有了温饱之后，就开始出现一个比较讨厌的东西，有点讨厌，叫人格。就是温饱基本解决了之后，你用不着，当然你都饿吃不出饭，你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对吧？但是一般生活条件满足之后啊，你开始有一个就是说。我不要仗势欺人，我也不摇尾乞怜，我不卑不亢，是吧？你开始有这种让你去那样去求一个人，你觉得脏，你觉得恶心，你不想干，这就是这叫开始奢侈了吗？讲人格了吗？ 对， 这个时候你就面临选择了，你不爱你不爱这样，那么真的就像说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屈。我记得这不原来好像王朔说过吗？就我一分钱没有的时候，你给我十万块钱让我写一黄色小说，那我肯定写。可我有了十万，你说给我二十万让我写一黄色小说，这我就可以考虑，我未必要去写你那个，你知道吗？所以说实际上你这说明 人为什么要有这开始的十万呢？就是为了可以不卖身呢。 哎， 我是这样倒过来看，我钱对没什么意义，钱的意义就是让我可以不卖身， 可以活得有尊严。你说的是这意思， 就是 我特别同意他说的这意思。确实，你那个态度的转变，就我也有过。就是第一次我刚去美国上学，五年没回来，第一次回来说见什么事儿我都觉得特别不平，你知道，都上帝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文明，什么什么等等，就你就觉得掉进一个特别粗糙的一个生活氛围里边了。你而且经常有一种对抗情绪。后来慢慢的，我经常回来多了，我就开始。